心跳进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乎你。 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。耶、yeah, ，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。耶、yeah, ，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已喜欢你。耶、yeah。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 to me？ 出头才会一直玩游戏，耍心机。 Baby， 就是你。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教室里那台风琴叮咚叮咚叮咛，向你告白的声音，动作一直很轻，微笑看你送完信，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喜欢你自己清秀的关心。那温热的牛奶瓶在我手中握紧，有你在的地方感觉很窝心，日子像旋转木马，在脑海里转不停，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。你说过牵了手就算 继续演的流星，再怎么美丽也只

匆匆，我又看到他更苍老，像风中枯树。他跟随人群，像孩子一样摇摇晃晃，随后慢下来，向前方张望，神色慌张。 追寻，宁愿和你漂忽不定。

的爱留给你。 那

哭的那天，无法分辨为何无法永远，万般可怜只因一厢情愿。欢声起的月，有了爱，生命再不必亏欠。弱水三千，等到你的出现。天星月圆，伴着你的明天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